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想同学们肯定都去过图书馆，但是啊，大家听说过海上流动的图书馆吗？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名词，在今天的魅力中国，我们就聊聊这个流动的海上图书馆。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在三亚的一个港口啊，三艘船通过绳子连接到一起，并与码头相连。但是啊，大家看到的呢，不是一船一船的鱼，而是呢一船一船的书。首先看一下三艘船哈，叫 three boats， 然后呢通过什么连接到一起 ？link by， 后面是这个绳子，我们学过这个词 rope。R-O-P-E 哈，但是呢通过这个动词 linked by 哈，是一个被动语态哈， linked by ropes， 然后呢他们停在码头上哈。我们说船的这个停泊呀，有一个词叫做 dock， D-O-C-K， at a port in 三亚，港口呢是 port， P-O-R-T 哈，我们讲过这个词哈。同时呢还有相关的一些词组哈，比如说像这个 import export，这个 import 我们知道表示进口， export 是出口哈，那么都有这个 port 这个词。同时啊，后面有一个修饰这个三亚的同位语 a tourist city in Hainan Island。 三亚呢是海南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的城市，叫做 tourist city in Hainan Island。 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但是啊，大家看到的呢不是一船一船的鱼，而是呢一船一船的这个书进入我们眼帘，叫 jump into sight。 这个 jump 这个词呢，原来呢表示跳的意思，跳进我们眼睛哈，跳进我们视线当中的一个东西，那么 jump into sight。 同时啊，这个句子结构呢由 what 来开始哈， what jumps into sight。 其实啊，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来翻译呢，也可以用到What we can see 啊，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哈。而今天用的一个词组呢是 what jumps into sight 啊，我们说什么进入眼帘的呢，是呢不是啊，后面是一个否定的一个句子结构，不是呢一船一船的鱼， not a boat load of fish， 一船一船的鱼啊，我们用的是 boat load 啊，这个 boat 我们知道是船，后面加一个 load 表示说一个单位哈，这个 boat load 表示一船一船的，后面跟加一个介词 of， loads a boat loads of fish， 但是呢是呢书哈， but books。 好，那么看一看这个图书馆里面它的藏书的这个数量有多少哈，这里面有3000多本书，它呢是把废弃的船改造成了一个海上的图书馆，这是呢400多年来西毛洲岛的第一个公共的图书馆。 Home to over 3000 books， 3000本书哈， 3000 books。 The disused boat， 废弃的一个船哈，这个废弃叫 disused， 我们学过这个 use 表示使用，而 disused 表示说不再使用了，废弃的一个 boat。 Form a floating library， 形成了一个流动的图书馆。这个流动的图书馆的英文翻译呢是 floating library 哈，把这个词我们来拼一下， F-L-O-A-T-I-N-G， floating 后面是 library 啊。那么这个词float 它原来呢表示浮动的意思啊，表示一个船啊，或者说一个轻的一个物体在水面上进行漂流哈，移动哈，叫这个词 float。 同时啊，是这个岛上哈第一个公共的图书馆，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in the West Mosul Island in 400 years. 好，那么提到一个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First Public Library。该图书馆呢由秦嘉怡于去年8月创办，并向了4000多名当地的居民和游客免费开放。The library was founded by 秦嘉怡 ,found, F-O-U-N-D, 我们讲过表示创立创建哈。Founded by 秦嘉怡 in August last year and opens free, 免费 free to somebody, to more than 4,000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当地的居民叫 local resident, 啊，这个字我们学过哈 ,local, 当地的，然后呢 ,resident, 表示居民哈 ,local resident and tourist. 为什么说他能拿到这些废弃的船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哈，他说呢，由于近海的捕鱼活动在当地呢逐渐呢被禁止了，许多的船只呢被遗弃并将被拆解掉 ,asFishing near the shore has been gradually banned locally. 这里面有一个词呢叫做 ban, B-A-N, 表示禁止的意思啊，不允许做某件事情。比如说 ,smoking is banned in the library. 那么说一个事情可以呢禁止哈 ,ban。另外呢一个人哈，由于呢过去有一些不良的行为被书店呢被图书馆呢不让进入哈，那么用这个 banned。后面加一个 locally, 表示说在当地哈近海捕鱼哈得到了禁止啊 ,fishing near the shore, 哈叫近海捕鱼哈，后面加一个 locally, a lot of boats were abandoned, 很多的船啊被遗弃掉了哈，就是不要了，后面跟的是 abandon,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 ,abandon, abandon, 放弃抛弃的意思，它可以把一件事情可以 abandon 掉，另外呢可以把一个人 abandon, 如果说这些废弃的船呢最终的一个结局呢是 they would have been destroyed, 后面呢跟的是一个虚拟语气哈，它表示说很有可能啊这些船呢就会被拆解掉了，但是呢由于它呢把这些船变成了图书馆，那么这些船呢被保留了下来，因此呢用的是 would have been destroyed, 啊，那么这些船呢本应该是被解体的，但是呢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看一下这里面被拆解哈，用的是destroy, 啊这个词 ,D-E-S-T-R-O-Y。我们学过还有一个词呢叫做 damage, 它表示说把一个东西弄坏了。一个东西弄坏的话呢虽然有一定问题仍然还可以继续的使用用这个 damage, 但是如果一个东西被 destroyed,那么表示一个东西呢已经完全的毁掉了，不具备呢再使用的这么一个目的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些船啊被拆解之前它的船的主人哈对这些船还是非常的留恋的，船的主人和这些船一起拍照，以此呢来告别他们的家，海上谋生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生活的方式。 Before some boats were grounded into pieces,哎，这里面学的一个词呢叫 grind, G-R-I-N-D, 这个 grind 这个词哈，它呢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弄碎了哈，打成碎末。哎，这个词呢往往会用在餐馆里面，比如说呢大家可能愿意吃一些胡椒啊，餐馆里面会提供一些比较大的颗粒的胡椒，这个 pepper, 那么大家可以用餐馆给提供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具哈，把这个 pepper 放进去然后把它打碎了啊，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做grind, 啊 ,the grind pepper, 后面 into pieces, 把这些船呢弄成这些碎片，表示说拆解哈。Their owner took photos with them, 跟他们一起拍照呢 ,as a way to say goodbye to their home and traditional lifestyle, making a living at sea. 所以说他们呢告别的不仅仅是这只船啊，同时呢还有他们赖以谋生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这里面用的是 a traditional lifestyle, 啊一个传统的生活方式。后面是什么呢 ?making a living at sea, 啊在海边啊在海上进行谋生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好，那么他看到这些船啊被拆解的时候呢特别的心疼。但是呢秦嘉怡呢突然想到呢 船和海上的生活方式啊，是他们很难忘却的一段历史啊。这里面有一个词组叫我突然的想到啊，突然的意识到某件事件，叫 it dawned on me。 这里面这个 dawn D-A-W-N 后面加一个介词 on， dawn on something， 表示呢突然想到某件事情，表示一个人灵光一现啊，突然哎有一个好的点子。可以用一个词呢来翻译叫 it occurred to me 啊，但是呢这个 dawn on 呢更加的形象，表示突然哎有一个好的一个想法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了 it dawns on me that 后面加一个这个 that 的从句。 boats and life on the sea are their past， 船和海上的生活是他们的过去啊。 that is difficult to let go， 对他们来讲很难能够忘却的这段历史啊。后面是一个 that is difficult to let go。哎，同学们会问 let go 啊，是两个动词哈，中间为什么说不通过不定式这个 to 来连接啊？这是英语的一个习惯的用法， let go of something 表示让一个东西能够远去哈，能够舍弃某个东西哈，叫 let go of something。 好，那么看看为了保护船只和当地的文化呀，他决定把几艘废弃的船啊变成图书馆，因为书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好，那么看一下保护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保护文物啊 to preserve， 这里面用的是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e the boats and local culture 啊，保护这个船和当地的文化。 She decided to turn several disused fishing boats， 后面用到的是废弃的哈 disusedfishing boats into a library， 变成了一个图书馆。 because books have the closest connection with culture， 因为书和文化呢有着最密切的一个联系啊，用了一个是 close connection 啊，但是呢还不足以表示他们的一个密切的程度，用的是最高级closest connection 哈，这 close 后面加一个 est 哈，最高级 connection with culture， 表示与什么什么东西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啊，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一间船舱呢被重新装修成一间阅览室，曾经用来装鱼的大铁罐现在呢被用来装书，旧的木头做成了书架，而像这个船舵呀、渔网啊和指南针在漂浮的图书馆里变成了独特的一个装饰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under the support， 哎，这个词组接下来在谁的支持下呢，用 under the support 后面加一个介词 of， a ship cabin was renovated， 船舱被呢 renovated 装修成重新改造成了一个 reading room， 一个阅览室哈。 big iron pots once used to hold fish are now used to hold books， 那么一个大的铁锅啊，在里面这个 pot P-O-T 我们讲过一个大锅哈，后面是大铁锅呢 big iron pot used to hold fish， 原来呢是渔民呢把鱼哈打来之后呢放到这个大锅里面，但现在呢变成了装书的那么一个地儿。 old wood was made into bookshelves， 旧的一些木头啊变成了书架。 while the rudder fishing nets and compass have become unique decoration in the floating library， 船舵哈，这个 rudder R-U-D-D-E-R fishing net 渔网，后面有个 compass C-O-M-P-A-S-S 表示说这个指南针变成了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 decoration 我们讲过装饰品 in the floating library。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ree boats linked by rope dock at the port in Sanya, a tourist city in Hainan Island. What jumps into sight is not boatloads of fish, but books. Home to over 3,000 books, the disused boats form a floating library,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in West Mouso Island in 400 years. The library was founded by Qin Jiayi in August last year and opens free to more than 4,000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As the fishing near the shore has been gradually banned locally, a lot of boats were abandoned and would have been destroyed, Qin said. Before some boats were grinded into pieces, their owner took photos with them as a way to say goodbye to their home and traditional lifestyle making a living at the sea. It dawns on me that the boats and life on the sea are their past that is difficult to let go, Qin said. To preserve the boats and local culture, she decided to turn several disused fishing boats into a library because the books have the closest connection with culture. Under the support of local government, a ship cabin was renovated into a reading room. A big iron pot, once used to hold fish, are now used to hold books. Old wood was made into bookshelves, while the rudder, fishing nets, and a compass have become unique decoration in the floating library.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让我们来欣赏由白家庄小学张千恒同学 Dora 给我们带来的 A Little Love。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是白家庄小学一年级一班的张千恒，我的英文名字叫 Dora。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英文歌 A Little Love。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穿靴子的猫第三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关于一只非常非常有名的猫咪的。 His name is Puss. He wears a pair of boots. 这只猫咪的名字叫做 Puss, 而且它还会穿一双靴子呢。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uss in Boots. 那今天呀，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穿靴子的猫。Puss made a deal with these people too. They would tell the king the cows belonged to Lord Carabas. Puss would get rid of the ogre. It's a deal, said the people. Moo, said the cows. Puss ran on. 那 Puss 和所有的人们呢又做了一个约定，大家都会告诉给国王说这些奶牛啊都属于 Carabas 勋爵的。那 Puss 呢会负责解决这个大怪兽。人们都说好好好，就这么定了。连奶牛都高兴地说好啊好啊。Puss soon came to the ogre's castle. He went inside. 那小猫咪 Puss 很快就来到了怪兽的城堡。他走进了城堡里。The ogre sat on a golden throne. He drank from a silver cup. He picked his nose. He scratched his bottom. 哼，那这个怪兽啊正坐在黄金制的宝座上，他喝着银杯里面的酒，他挖着自己的鼻孔，抓着自己的屁股。 The ogre saw Puss. He wanted to eat Puss for dinner. The ogre tried to grab the cat, but he was too slow. Puss jumped onto the table. 那这个大怪兽啊看到了小猫 Puss。然后呢他想把小猫 Puss 当做晚餐来吃。这个大怪兽呢试着一把去抓住小猫咪，但是他的动作太慢了，这个时候 Puss 已经跳到了桌子上了。 The ogre turned into a lion. Puss was shaking in his boots. 那这个大怪兽啊变成了一头大狮子，就连小猫 Puss 看起来都有点瑟瑟发抖了。 But,Puss had an idea. I bet you can't turn into a rhino, he said. The ogre became a rhino. 那这个时候 Puss 有了一个新主意了，他说我打赌你肯定不能变成一头犀牛吧。然后这头怪兽就变成了一头犀牛。 A bear, Puss said. The ogre became a bear. A dog, Puss said. The ogre became a dog. 然后啊Puss 说变头熊来看看，然后这个大怪物呢就变成了一头熊。Puss 又说变条狗来看看，这个大怪物真的又变成了一条狗。 I'll bet you can't turn into a mouse, said Puss. The ogre became a mouse. Pounce, Puss 说呀我打赌你肯定不能变成一只小老鼠。紧接着这头大怪兽啊就真的变成了一只小老鼠，而就在这个时候 Puss 一下子扑了过去。 Puss ate the mouse in one bite. 哼，紧接着他一口就把这只老鼠吃掉了。 Puss went outside. The royal carriage drove up. Welcome to the castle of Lord Carabas, he said. 然后啊 Puss 就来到了城堡外，正好皇家马车也到了，所以 Puss 就大声地喊着说欢迎来到 Carabas 勋爵的城堡。 The king liked the orchard and cows. 那国王呢非常喜欢果园和奶牛。 The princess liked the castle. She loved Lord Carabas. He loved her too. 而小公主呢她非常喜欢城堡，她爱上了Carabas 勋爵，而勋爵呢也爱上了她。 They were married the very next day. 那在紧接着的第二天呢他们就结婚了。 The king brought the cake. The apple pickers brought apple cider. The milkmaids brought ice cream. Puss brought himself. 那国王呢拿来了蛋糕，而果农们呢带来了苹果汁。那挤奶工人们呢带来了冰激凌，而 Puss